高效才能高速。 今天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，0105175-2200。 有什么新的计划吗？你有什么想要改变的吗？如果去年让你觉得后悔，或者是觉得自己太拖延了，那么在今年就一定要改变。今年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，时间不等人，新的一年一定要有一个新的开始。 小螺号滴滴滴吹，好听了展翅飞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浪花添了小微微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声声唤成归喽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阿爸爹快快回喽。茫茫的海滩，蓝蓝的海水，吹起了螺号，心听了展翅飞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浪花

翻遍，一直到泪水哽咽，怕不到你出现，爱依然无悔无怨，沸腾到顶点，我知道你的誓言终将实现。每一天想你一遍又一遍再一遍，一直到忘了时间，有白天有黑夜，思念无尽的蔓延，决堤的沦陷，疯狂着想着你的感觉，一瞬间到永远。每一天想你一遍一千遍一万遍，一直到泪水哽咽，怕不到你出现，爱依然无悔无怨，沸腾到顶点，我知道你的誓言终将实现，在明天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雨水， 雨水的成分主要是水，还有少量二氧化硫、二氧化氮和空气中各种各样的杂质和浮尘。雨水表示两层意思，一是天气回暖，降水量逐渐增多了；二是在降水形式上，雪渐渐少了，雨渐渐多了。雨水节气意味着进入气象意义的春天。 2月19号，雨水，经典969和你一起让心情水润起来。 我是家园，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，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，请看清我是谁。家园，温馨的家园，我是你的避难所，我承载着你，是助你稳固的基石，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，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。我就是你的家园，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，我也将无法照顾你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-0112-5069，133-0112-5069。 经典999，经典随身听，我是主播银奇。今年是狗年，那么属狗的人呢，在今年就有福了。有一些景点，只要是属狗的人去呢，就给你免费。像浙江的龙门古镇、河南的登封仙人谷，还有灵山寺，还有河南的灵山莲花水城等等。不过呢，免费的时间都在2月21号左右截止。当然，不属狗的人呢，也有可以去的免费景点，比如黑龙江的五大莲池景区、四川的光雾山旅游景区，活动都是在2月份和3月份左右。想要去玩的听友要抓紧了。

听见冬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，我想我等我期待，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。 行程的行程， 旅行中的新春，带你去追寻旅行中的年味儿。我是泽林。年味儿呢，是许多人都在反复强调的一个词语。有人说现在过年年味儿越来越淡了，身处在热闹的都市却没有了过年的感觉，年味儿好像永远停留在了儿时的记忆中。当我们在感叹传统习俗逐渐消失的时候，其实有一些地方依然保留着最传统最热闹的迎新年模式，在那里还有着最浓郁的年味儿。大年初四，让我们一起去这里看一看吧。四川的阆中古城是四大古城之一，同时还是春节的发源地。想体验最地道的年味儿，不如到春节之源走一趟。行走在春节的阆中，春戏皮影次第上演，狮灯龙灯走街串户，锣鼓声中历史的脉动就这样在你身边行走，沿街的美食更是能让你回想儿时的灶台锅碗，这里太容易找回曾经关于过年的记忆。浙江的安昌古镇可以说是绍兴最原汁原味的古镇了，沿河的三里街市还保留着质朴的生活。这座最具有年味的古镇，每逢春节，家家户户就开始为新年做准备，桑年糕、裹粽子、串腊肠、扯白糖，一派辞旧迎新的祥和气氛。想体验最地道的江南年味，这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山东的周村位于淄博西部，号称天下第一村，据传为呢清代乾隆皇帝所题，享有汉码头、荆州村、丝绸之乡之美誉。每年的春节期间，周村的民俗表演便开始热闹上演，彩旗花灯把整条大街装扮一新，由里到外透露着浓浓的年味儿。